3美元，卖出1904.18美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清晨五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约530公里，即是在北纬17.7度、东经115.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南海中部。南海东北部普遍受烈风影响，但预料本港初时吹北至东北风，风力变化不大。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沙德尔会在今日黄昏最接近香港，在本港以南500公里左右掠过，届时本港会转吹偏东风，风力会有所增强。除非沙德尔采取较接近香港的路径移动或者显著增强，今日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本港今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但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横澜岛和青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51、44和4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60、48和54公里。本港今日预测是吹强风程度的北至东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晚上有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56%，三号强风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路，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24小时全日为你服务。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咁点做好啊？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三零资讯。地球村长， 老友记在网上交友常不常见，又有什么陷阱呢？一起问一下新加坡长者照顾服务工作者秦燕玲 Alice。 现在很多长者都会上网去打 game 或者上网去救朋友，最近这几年听到很多警方的消息，就是说长者他们在网上救友之后真的不好彩，那些新的朋友其实不是真的有心要做他们的朋友，很多都是因为他们看着、这些长者有退休金啦、折磨啦，有时就话自己屋企人有事啦，或者系工作出咗事啦，做生意失败啦，但系咩故事都有噶啦。总之就哇，好可怜佢哋咧，就攞出好多钱俾佢哋啦，帮助新嘅朋友咧。唉，爱情骗子都系好多噶。 地球村长，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大家好，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萧希婷。当大家的双手有污垢的时候，最好就是用清水和碱液去清洁双手。如果情况真的不许可了，没有清水，没有碱液，

在这个三号风球底下开始今朝早的清晨爽利节目啊。早晨早晨啊，时间来到早上的五点差不多搭三啦。听近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爽利。今朝早有前辈陪伴你，当然啦，头先是讲了啦，除了有我之外呢，还有这个三号强风信号啊，以及这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的。嗱，相信呢一众呢学生哥又好啦，打工仔又好啦，其实呢都好关心究竟呢，哎，有冇机会呢可以多一个假期呢咁。但头先听新闻讲呢，今日机会都好似唔系好大喎，所以大家呢都系呢就系收拾好心情嘅，准备返工同埋返学啦。咁呢一个呢嘅风嘅底下，我哋今日播下同风有关嘅歌曲。今朝早呢原本唔系播风嘅歌曲，不过呢真系突然间觉得系咪应该都要执啲同风有关嘅歌曲呢。一讲起风有关嘅歌曲，我真系好鍾意好鍾意萧凤姐呢一首《风的季节》啊。 几个风雨天，断了数处心意，数到灿烂笑，突有一些惊变，才能创造了自我，半拍子恶韵踏向前。每日这样过，哪料到寸阴似箭，走过千百天，划过去八七年。每日要面对，面对身心交战，前尘往事过尽了，自会思忆追眠。回味过去，回望过去，怀有一些经典。珍惜你过去，必须看看目前，我暗里愿望再写。断了数处心弦，数到灿烂笑，特有一些惊变，才能创造了自我，半拍子乐韵踏向前。每日这样过，哪料到转阴渐渐，走过千百天，划过去八七年。每日要面对，面对身心交战，前尘往事过尽了，自会思忆追眠。回味过去，回望过去，怀有一些经典。珍惜你过去，必须看看目前，我暗里愿望再写。过尽了，自会思忆追眠。回味过去，回望过去，还有一些经典。珍惜你过去，必须看看目前，我暗里愿望再写身边。 你认得呢几位嘅歌手朋友嘛？哇，系都应该认得，因为佢哋咧各自都有唔同嘅风格嘅。当然啦，领唱嘅咧就系一个巨肺啊，欣妮姐姐啦。咁啊，带领咧就当时咧都相当之多人喜欢嘅女歌手，包括咗林忆莲啦、陈秀文啦、林志美啦，同埋何嘉丽等等咧合唱嘅呢一首《几个风雨天》嘅。咁啊，要再次提提你啦，三号强风信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全部都生效啊！咁今日只要提下你啦，2020年嘅10月23号啊，咁啊农历咧就嚟到呢个9月初7噶啦，咁啊有一个嘅节气就系霜降啊，哇，一听呢个名咧就觉得好冻咁样，虽然22度，但系个感觉咧都好似好凉，真系嘅。今朝早因为有风嘅关系啦，所以今朝早咧系明显地觉得凉咗嘅，虽然冇雨啊，暂时见到都仲系干爽嘅，不过咧嗰阵风咧吹埋嚟咧都真系有啲冻嘅，呢一阵晚风啊，令我谂起叶倩文嘅呢一首歌，有普通话版，亦都有粤语版。你估下我边话会播边一个版本？ 晚风中有你。 我劝你早点归去，

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台湾杀人案死者潘晓颖的妈妈表示，愿意做中间人，落实日期、时间和地点，让双方坐低安排疑犯陈同佳到台湾投案的事宜和相关手续，呼吁香港和台湾警方今日联络他。保安局回复查询时话，无台方的入境批准，无航班会容许陈同佳登机，现阶段无事情需要两地透过警务联络处理，只要台方批准陈同佳入境，两地可以立即透过警务联络，按他可能出发的日子研究如何协助他成行。保安局重申，自首和司法协助是两件独立事情，香港无机制和台湾进行司法协助，特区政府不能够违反法例。英国政府表示，有资格申请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人和亲属可以申请特别签证留英。英国外交部表示，持有这款签证的人士可以在英国入学，并在符合英国雇佣法例、拥有合适技能和资格下取得任何工作机会。所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持有人以及通常居住香港的家庭成员都符合资格申请这项签证，未有设置限额。五年期的特别签证申请费用每人250英镑，30个月期特别签证申请费用每人180英镑。英国外交部表示，作出这项改变是要回应中国政府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实施港区国安法、限制香港人的自治和自由。新型肺炎疫情在欧洲持续，法国新增超过41,600宗确诊，是前一日的 1.5 倍，创疫情以来的新高。总理卡斯泰宣布将38个行政区纳入晚九朝六宵禁范围，当地星期五午夜起生效，为期6星期。连同早前已经实施宵禁的大巴黎地区，措施将会影响全国1/3人口，包括部分海外领土。意大利新增超过16,000宗确诊，亦是当地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其中伦巴第大区疫情最为严重，单日录得4,000多宗确诊。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8,363点，升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53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4.87，瑞士法郎0.907，加元1.314，人民币6.687，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4.04美元，卖出1,904.75美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清晨五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约530公里，即在北纬17.7度、东经115.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南海中部。南海东北部普遍受烈风影响，但预料本港初时吹北至东北风，风力变化不大。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沙德尔会在今日黄昏最接近香港，在本港以南500公里左右掠过，届时本港会转吹偏东风，风力会有所增强。除非沙德尔采取较接近香港的路径移动或者显著增强，今日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本港今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但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今日预测是吹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晚上有两阵微雨，最高气温约27度。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 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5%。三号强风信号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24小时全日为你服务。 个女咁耐都未等到器官移植，希望越嚟越渺茫啦。 香港每日有接近3000个病人急需器官移植以延续生命，净系支持同问候唔够噶，即刻上卫生署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成为捐赠者啦。登记咗，记得将你嘅意愿话俾屋企人知啊。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rgandonation.gov.hk。 此时欢笑，此时苦困。 在疫情之下，人与人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最重要的是心中的联系不变。在每个早上，远吹霞会用美妙的音符同你一起冲破界限，在空气之中无距离接触。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约定你有趣空间见。 往事不记，往事不理。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呈现法国巨石林户外演奏会， 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法国巨石林这么特别的历史遗址演出会是什么感觉呢？塞尔维亚小提琴家赖道洛域奇带领一众演奏家去到法国巨石林举行一次户外演奏会，不如你们都一起来感受一下这种田园气息。 演艺盛会法国巨石林户外演奏会，星期六晚11点， 星期日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乐乐同学，我要挑战你。 哼，我由细到大每个比赛都总会成功入选三甲，放马过嚟啦！ 由香港电台第五台、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合办的喜悦一家文章朗读比赛，10月27号开始接受报名，11月15号截止，我哋一决高下啦！ 截止日期之前，我一定会上赛朗读演绎到15分钟的入会网站嘅，你睇住嚟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从前无数梦幻永不 欢迎呢一首《帘卷西风》啊！有听我做节目都会介绍过啦，呢一首歌咧唱红嘅咧就系麦建文啦，但系原唱者咧就系吴香麟啦。边位吴香麟呢？可能大家如果而家有睇《晚上爱回家》嘅咧，就会发现啊，谭校长那个老婆咧就系即系谭何容易咧，就即系吴香麟啦。好啦，咁啊提提你啦，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42啦。室外温22度，相对湿度55%，三号强风信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全部都生效。今朝有风嘅日子，为你带嚟好多风嘅歌曲啊！咦，呢只唔系有风嘅歌，点解会变咗系呢一个嘅许冠杰嘅歌曲嘅？唔紧要吓，即系有时咧啲风咧系好中意吹歪咗啲嘢嘅，有咩吹歪还吹歪啊？咁啊，只手系可以转动噶嘛？呢一首冇错啦，让一切随风啊！我哋有钟镇涛嘅歌声。

泪罪满面，言已不死，春天传来暖意不间断，是你的脸叫我温暖，伴着可抱歉，是你的脸叫我温暖，伴着可抱歉。 风雨，我哋有罗文嘅歌声，今日有风，但雨又好似冇乜咁样。咁啊，讲下最新天气预测先啦。吹强风程度北至到东北风啊，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同埋涌浪啊，大致多云啊，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埋干燥，晚上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又为27度。展望周末期间咧，风势系颇大，海有大浪同埋涌浪。下周初咧，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嘅。室外温22度，相对湿度55%。三号强风信号以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全部都生效。最高气温都系得27度，今朝早咧有一阵风都觉得几冻，所以大家都系披多件衫好啲。Miss Chan Chan， 风是冷。 你慢行，请听我问，你为谁消去，为谁而生？风里着迷，相对发誓，我愿随风去，但觉风已逝。 今朝早咧就由呢一个三号嘅强风信号啦，所以咧大家咧就系谂住出门口嘅时候咧，记得披翻件衫啦。不过亦都讲一句啦， 剛才聽這個新聞的時候說，大家不要想著有多日假期，真的要起身翻工和翻學了。不過幼稚園的同學仔就真的不用翻的，但 即小學開始了，一路對上那些年輕人都個個都要準備翻學了，翻工的更加要準備翻工了。你說起翻工，其實我都在風雨不改裡面的其中翻工的行業裡面工作啦，曾經都試過打風的時候翻工的，都其實真的危險的，試過暴風球落街，然後因為準備回來電台做直播啦，都試過呢，就是這個的鐵片，有一個金色的鐵片打橫飛過來，哇，真的撐兩步而已，其實走出門口兩步，只要我走快兩步，那塊鐵片就會打橫飛過來了。所以其实你说是不是真的危险呢？确实是危险。尤其是呢，有时你又觉得没乜风的。啊，諗住冇乜风啦，咁啊行出去会好似好安全咁。但係嗰阵风突然之间嚟呢，你係完全係走避不及嘅。同埋呢，即係我其实都几即係几向我哋即係好多打风过后嘅朋友即係工作嘅致敬嘅。例如交通工具嘅司机哥哥啦，即系可能巴士啊、地铁啊，又或者可能系小巴啊，甚至乎的士嘅哥哥咧，喺呢个风雨底下咧，即系佢哋都即系坚守岗位啦。咁除此之外咧，就系清道夫啦，因为通常打完风之后咧，个地下咧就真系好不得了嘅。咁啊，尤其是渠务处嘅朋友啦，因为咧即系一打风咧，啲可能啲垃圾啊就唔冷咧，就系塞住晒啲渠口，然之后咧就水浸，所以佢哋又忙于清理。当然仲有好多纪律部队嘅朋友啦，咁啊，我哋即系做前线嘅，可能系呢一个嘅传媒嘅朋友咧，其实咧都喺呢一个风暴当中咧，其实都会系继续紧守岗位嘅。当然啦，如果唔需要紧守岗位，梗系留在家中啦。不过今日系要翻工嘅。听到首歌咧，翻嚟咧就会有呢一个嘅六点钟新闻简报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带嚟有谭咏麟、蔡国权啊。风中劲草，转头翻嚟听六点钟嘅新闻晚报，翻嚟之后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当然继续有田佩佩陪伴你啦。 我放慢了脚步，前途但凭运数，灰心只因冇乜进度。你迷慢了脚步，无谓做人暴躁，攀登高峰有难度。可惜偏偏我刻苦去操，都始终冇乜进步。皆因观点你睇得太高，未信之罪嚟做。原似被风中劲草，仰望前路，基础要打得好。就算变失足跌倒，即刻起高，得失也不向人道。你一生里性命一高，我接受你劝导，祈求实情直告，怎样找到正统的路。你要上进迈步，时常做人用脑，一飞冲天靠情道。点解偏偏我周身八宝，都始终冇乜创造。虽则睇到你周身有刀，但未确定条路。原似被风中劲草，仰望前路，基础要打得好。就算点失足跌倒，即刻企高，得失也不向人道。祝福你一生里性命一高。 可有大浪同涌浪。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干燥，晚上有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可有大浪同涌浪。下周初大致天晴同干燥。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5%。三号强风信号以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同香港以南吹暴风。香港邻近海域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17.7度、东经115.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南海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稍后有几阵微雨，可有大致非常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北至东北风8至9级，间中10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可有非常大浪至巨浪。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8至9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可有非常大浪至巨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8至9级，有零散狂风微雨同雷暴，可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至巨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可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9至10级，间中达11级；西部渐转吹旋风达10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道吹北风5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6级，能见度9公里，有雨；黄茅洲吹北风5级，澳门吹北风4级，能见度23公里；在西沙吹西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363点，升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53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4.86，瑞士法郎0.908，加元1.314，人民币6.687。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4.04美元，卖出1,904.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路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24小时全日为你服务。 搭扶手电梯方便又快捷，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酿成意外，所以搭扶手电梯千祈咪看电话，要紧握扶手，左右两边都企得，临到地面就提脚踏过去，小朋友要有大人陪住，推住 BB 车或拎大型物件就要搭捏，机电工程署提提你，细节要留意，齐手规搭扶手电梯。 林人天方夜谭，李浩辉同学，你就真系天方夜谭啦！你边有可能咁短时间可以睇到咁多本经典巨著啊？ 一场同学教啫你啦，你只要去香港电台第五台15分钟的约会网站，就会见到好多经典文学巨著嘅节选。睇完有兴趣，仲可以去图书馆揾翻本原著睇添。今次香港小学阅读报告奖仲唔系我拎？ 阿乐，我下次想约你去戏棚啊！ 乜你都中意听大戏嘅咩？ 我系想约你去食小食，仲有欣赏非物质文化手艺啊！ 今个星期五早上十点，香港唱晚会慈善信托基金、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香港暖流区域奇才。 邓添乐请嚟女吹唐诗钟彩云唐姨讲吹唐技艺， 讲学诗故事， 讲戏棚摆档， 仲有青衣长者友善一面。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都好，精神爽利。 时间嚟到早上六点十二啦，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爽利》啊！今朝早继续有钱佩佩陪伴你嘅，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仲有个三号强风信号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陪伴你吓，咁啊，即三号风球现正悬挂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啦。咁啊，三号风球行出街你就会感受到啦，真系有啲风嘅今朝早。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都唔使我讲啦，我谂起身咧，你都会觉得个喉咙咳咳地啊，啲皮肤咧有啲干燥，开始痕痕地啦吓。室外气温咧而家22度啊，相对湿度56%嘅。提提你今日嘅日子，2020年10月23号啊，农历咧就嚟到九月初七噶啦，双降嘅日子吓。咁啊，呢半个小时里边咧，除咗有歌听之外咧，当然仲会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轻郁症嘅，乜嘢系轻郁症咧？抑郁症可能你听得多，轻郁症究竟系咩咧？想了解多啲，留意住一阵间，健健康康再清晨啦。喺呢一个嘅打风嘅日子里边咧，特别咧想起一啲同风有关嘅歌曲。会唔会你都会谂起呢一首呢？相思风雨中，我哋有张学友加上汤宝如嘅歌声。 难解百般愁，相思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他朝可会相逢。 萧萧风声凄泣暴雨中， 人海里飘浮辗转却是梦。 情深永相存，飘于万世空。 当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你巨路上烟雨梦，啊，寄相思风雨中， 啊，寄痴心风雨中。 抱月去，化春风云外追，终于女梦行梦空，愁红尘多作弄。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 但愿他日重逢。 夜漫漫路上珍重。 海里漂浮，辗转却是梦。 情深永相存，飘于万世空。 当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未惧路上烟雨梦。 啊，寄相思风雨中。 心风雨中， 抱月去，把春风云外追踪冤侣梦，恨满胸，愁红尘多作弄，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分飞各之涯， 但愿他日重逢。 夜漫漫路上珍重，寒夜里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 别后路上珍重。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六点钟新闻之后嘅清晨爽利咧，就当然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喺钱佩佩身边咧，就继续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早晨。 嗯，沈医生啊，我想问一下咧，嗱，人有分呢、這个即系乐观嘅性格啊，或者系一啲悲观嘅性格啦。嗱，乐观嘅性格可能即系佢样样嘢都睇得好开心嘅，咁即系好大癫大肺嘅，即系佢成日都即系冇乜嘢可以忧愁嘅。 嗯， 但系我亦都有啲朋友咧，就天生好悲观嘅。唔系睇乜嘢咧，都系觉得灰色一片嘅、 嗯。 我想问，如果系即系一啲嘅悲观嘅朋友仔咧，系咪特别容易患有一啲嘅精神健康问题嘅咧？ 嗯，其实你讲嘅悲观咧，讲真就系、是、都系分好多嘅原因嘅。 嗯， 咁当然你话一个人嘅脾性，其实当然都有啲天生啦，系咪有啲遗传性啊咁样？咁、嗯、其实另外一样好紧要嘅咧，就系佢成个成长嘅背景啦，成、嗯、个成长嘅过程啦，都会塑造到佢。所謂嗰個性格咧，究竟係悲觀啦、樂觀啦，即係意思咧，有時睇嘢角度啊，佢、個價值觀啊，佢諗嘢嗰個方向啊、方法啊咁樣，咁基本上都係咧，好受屋企個成長啊、家庭入邊嗰個氣氛啊、文化咁去影響咯。 咁會唔會同自信心都有啲關係咧？ 会噶，呢、这个都系好有直接嘅关系喺度。如果你话一个家庭里边咧，好多嘅责备啊，好多咧、即系一啲指责啦，又或者咧系令到佢觉得好样样嘢都做唔到噶啦，你真系好冇用啊，吓、乜都唔得啊，咁样一路都系好多挫败、好多挫折咁样样嘅气氛里边成长咧。当然啦，即系会影响嗰个人就系好冇信心啦，亦都系觉得即系自己唔好啦，亦都所谓嘅悲观啲啊咁样。咁如果亦都好多研究。即系话俾我哋听，喺咁样嘅环境对面长大嘅话咧，患有情绪问题嗰个机会咧，亦都系相对会多啲咯。 嗯，嗱，咁你讲情绪嘅问题，应该都分有好多唔同嘅级数啦，系嘛？咁、会唔会有啲朋友其实佢本身一路都有啲情绪嘅问题，但系又好似未去到好严重咁嘅情况，可能都成日都系觉得中意爱静啊，唔中意群埋啲人啊，我哋就成日讲啲宅男宅女咧。其实系咪都有呢啲咁嘅症状，即系会有啲抑郁啊，或者等等咧？ 嗯，当然即系你话时下一啲所谓啊宅男宅女嗰啲，当然佢哋亦都有佢哋嘅一啲嘅情况啦，又或者原因啦。咁、但系你讲得啱啊。確實情緒嗰個問題咧，可以分好多唔同程度。 嗯、 我哋一般會講咧，就係會注意到，亦都會留意到咧，就係一個人突然間有一個情緒嘅轉變，例如咧突然間變得好抑鬱啦、好焦慮啦咁樣。咁我哋可以診斷佢咧，可能會係一個抑鬱症啦、又或者焦慮症啊等等嘅情緒病。咁但係咧，原來有一啲嘅情緒病咧，原來係一啲好似。 你唔觉唔觉咧，佢其实喺度发生紧、 嗯、 啊。咁我所讲嘅咧就系一种咧叫做抑郁轻郁症、 嗯， 其实咧佢都系属于抑郁症嘅其中一类嚟嘅。 哦，听你咁讲，轻郁症系咪即系抑郁症比较轻啲嘅抑郁症咧？咁 系啦，即系如果简单咁讲咧，可以系咁样去睇佢、 嗯 啊、即系佢咧就系、是、一个持续性嘅，讲紧咧如果个诊断标准里边嚟讲嘅话咧，系一段几长嘅时间啊，讲紧差唔多要两年啦或者以上嘅时间咧、嗯、持续，大部分时间咧。都是觉得比较闷闷不乐啊，冇咩嘢觉得值得开心啊，吓、 嗯、 个人咧都系比较沉郁啊咁样、 嗯。 不过咧吊诡嘅咧就系佢未去到一个咧真系我哋所谓抑郁症嗰个咁深嘅一个唔开心嘅程度咯，吓、 嗯。 咁、啊、佢可能讲紧咧就系除咗头先讲嘅即系情绪上边嘅低落之外咧，佢仲伴随一啲嘅特征嘅，就例如咧有啲人咧就会变得即系个胃口啊，突然间咧系。嗯即系食好多嘢啊，咁又或者咧，即系当然佢可以食好少嘢啦，唔想食嘢，冇兴趣食嘢啦。咁瞓觉上面亦都会有影响咯。讲紧有啲人就失眠啦，呢个可以理解。都有啲人咧，相反就系瞓好多，即系成日都瞓嘅，好似好攰啊。 端啊，听你咁讲。 系啊，咁仲有就系令到佢个人好冇神气啦，成日都好似好攰啊咁样。头先讲啦，好自卑啊，咁佢觉得咧自己好多嘢都做唔到噶啦，吓比唔上人噶啦，无谓再做啦，无谓再花时间花心机啦，吓、 嗯、 其实都系嘥嘅啫咁样。咁亦都系咧有唔少咧，就系话我哋即系好似觉得个专注力啊就比较弱啊，同埋好似好多嘢好难做到决定，冇乜所谓啦，你话事啦、 嗯， 啊我都唔理啦，唔谂啦咁样，吓同埋觉得咧就好似嚟紧嘅。日子都算啦，都冇咩希望噶啦，唔谂咁多啦，咁样正正咧就系因为呢啲咁样样嘅持续落去咁样样嘅一个长时间嘅状态咧，其实有唔少患有轻郁症嘅病人咧，佢哋慢慢会觉得咧呢、這个就系佢哋个命运啦，呢、這个就系佢哋好似甚至系我个性格啦，我就系咁噶啦啊，咁佢哋甚至都觉得呢个已经系佢自己噶啦。我曾经有一位 client 咧。佢就系正正系咁嘅情况，吓佢嚟揾我嘅时候咧，其实就系因为其他问题吓，佢丧失咗一只宠物，咁、但系后屘嗰个情况处理好之后咧，原来发觉佢咧底蕴啊，讲紧廿几年啦，已经开始啊，已经系有呢一个咁样嘅轻郁嘅情况出现。佢觉得咧，即系咩都即系冇乜所谓啦，即系冇意思噶啦，冇兴趣啊。连一啲好相熟好多嘅朋友，即系好耐嘅朋友咧，佢都即系约佢啊，佢又系勉强应付啦。出去其实话俾我听咧，都好似咧就心不在焉咁样，想快啲走嘅每一次都。不过就又唔想冇啲朋友啦，咁耐始终。咁但系佢 enjoy 唔到，享受唔到嗰段时间啊。咁亦都觉得咧，自己啲兴趣咧都可有可无啦。咁我问佢，咁你觉得即系？咁嘅人生你点睇啊？佢都系咁噶啦，即系咁有啲 即系好似好冇目标啊！即系过得一日就一日咁啦。 系啊，即系你听到落去咧，你觉得咦？你唔系咁噶？即系你问翻佢之前啊，廿几年之前 热血噶嘛？以前 系啊，系点噶？唔系咁样嘅。咁所以你会见到咧，即系佢系一个咁样嘅问题。 会唔会系随着年纪越嚟越大，可能即系接触嘅人群啊，或者可能经历嘅事件啊，令到佢开始慢慢进入呢一个阶段啊？ 系啊，有可能嘅。咁当然你话即系几时开始病发？根據研究咧，即係呢一個輕鬱症咧，主要係講緊譬如青少年啊，又或者咧個比較年輕嘅時間咧，可能因為屋企嘅問題啊，可能因為佢成長背景朋輩之間嘅問題啊，令到佢可能對呢個社會、對呢個家庭或者對呢個世界咧嗰個嘅睇法啦，令到覺得好似冇乜希望啦，咁個情緒慢慢咧去低落啊。 咁我想問下，這個輕鬱症聽落咧好似冇抑鬱症咁嚴重，咁但係一定要面對嘅喎，係咪啊？即係我哋要揾即係對症下藥嘅。咁點樣去幫助佢哋咧？ 你講得啱啊。其實真係要面對，因為你話如果唔面對，當咗係都係一個常態。係 我自己嘅性格嚟㗎啦。 係啦，咁其實係錯過咗好多嘢咯。即係可能佢因為佢嘅冇動力，佢嘅即係覺得自己唔得，冇信心或者自卑或者佢真係身體上邊一啲嘅障礙，令到佢咧。明明有啲機會，無論喺學業上面啦，又或者工作上面啦，又或者朋輩上面啦，有啲機會，但係佢根本就覺得都唔得㗎啦，咁無謂爭取啦，咁就錯過咗，可以錯過咗好多嘢。咁呢個其實過咗亦都係 可能補唔翻。 嗯。 啊，咁所以咧，其實係可惜。啊，咁但係你要即係遇到咁嘅情況嘅時候咧，真係要多啲嘅鼓勵啦、提醒啊咁樣。咁、因為睇當事人咧，佢已經慢慢習慣咗嘛。 嗯，其實應該身邊嘅人應該先至察覺得到，係咪？ 係啊，冇錯啊，即係呢個其中一個問題難處咧，就係因為佢比較慢啊，同埋咧比較。嗰、那個時間延續得耐， 佢已習慣咗啦。 係啊，同埋又唔係真係咁明顯，好似抑鬱症嗰啲咁明顯嚇。咁、所以咧，慢慢，可能啲人都唔覺，咁、咧就會即係件事就錯過咗。 咁身邊嘅人應該點樣幫佢咧？ 其實當然即係如果個情況許可嘅話咧，都係帶佢去即係求醫啦。嚇、揾專業人士咧有一個評估咗先，究竟個情況去到咩？咩地步呢？ 但我相信，即系如果个情况唔系咁明显，应该就好难带佢去睇医生噶啦。 你讲得啱啊！咁但系通常咧，就系有啲事发生咗，可能好似我之前有个 client 咁样，就系佢宠物离世咗，咁佢觉得突然间失去一啲嘢嘅时候咧，佢自己接受唔到嘅情绪，就喺个低落情况之下咧，更加低落啊！咁、佢觉得即系需要帮手啦，咁样，咁佢嚟咗咯。咁啊，顺便就俾我即系都一齐同佢倾下咧，就发觉有咁嘅情况。咁、但系可能普遍。嘅人士咧，可能真系啊，你话会唔会真系要等到嗰啲时间有啲唔妥啦、再唔妥啲啦，咁先至去发现或者求医咧？ 咁如果嗱又发现佢有呢啲问题，但系你又捉唔到佢睇医生，咁点样帮佢咧？系咪即系捉佢去啊旅行啊，捉佢去唱下 K 啊，诶打下麻雀啊咁咧？ 当然我谂一个适当嘅社会同埋社交嘅支援啊。同埋一個親友上面嘅支援咧，係相當緊要嘅、相當緊要。即係就算佢冇一個真係正式嘅治療都好啦，呢啲無形嘅一啲嘅幫助咧，都係好緊要嘅，都係好緊要。就算我哋喺一個治療計劃裏面咧，呢一啲咁嘅朋輩支援啊，屋企人嘅關心幫助咧，都係不可或缺咯。 咁但係即係話都係多啲關心，多啲陪伴啦，係咪啊？ 係啦，到佢真係譬如話有一啲比較。辛苦嘅時間啊，咁我哋就可能即係用一啲嘅原因啦，就希望鼓勵佢可以去求醫。 咁、如果就多啲陪伴佢，係咪會令到佢呢個症狀減輕，甚至乎會冇曬咧？ 呢個好難講。當然亦都即係研究都有講係某部分嘅一小部分啦，一啲輕鬱症嘅患者咧，佢係隨住個時間啦，隨住一啲因素咧，佢慢慢可能都會康復嘅。 咁如果即係佢身邊嘅朋友仔黐多啲呢一個樂觀嘅朋友啊，黐多啲活躍啲嘅朋友，係咪對佢都有啲幫助咧？千祈唔好再黐埋一啲可能即係大家都一齊悲觀嘅，咁就弊家伙啦。 係啊，呢個我諗都係一個好緊要嘅要注意嘅地方啦。 咁啊嗱，咁啊，其實都好多時候都係要靠身邊嘅朋友啦，或者係屋企人先察覺得到。咁你如果發現自己身邊真係有朋友仔係有呢個情況咧，就真係唔好猶豫啦。咁啊，當然鼓勵佢去求醫之前啊，都多啲鼓勵佢走出呢一個家門啊，咁同你一齊去吃喝玩樂一番啦。咁、希望都即係憑住呢一個嘅快樂啦，同埋即係呢個關心，可以令到佢症狀都減輕。 冇错， 好，咁今日咧，唔该晒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哋又再见啦，拜拜， 拜拜。 明明话说分开，怎么会情动？早早应该离去，又竟一再相拥，前面是要推开，双手。口中声声别了，难掩渴望面容，那次季候风吹得那又寒，仿佛世上一切也将消失所踪。你次季候风带动计划全因无用，然后是场空。心一再汹涌，仍然来去匆匆，怎可说沉重？可惜始终被你撩起爱念极浓，这次季候风。 望下钟咧，好快到呢个上昼嘅六点半钟，即系话今朝早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临走之前，再次提提你，三号强风信号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全部都生效。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朋友，留待下个星期五同样时间，我哋会再喺空气中相遇。至于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朋友，咁就要约定你听朝早五点钟咧，继续喺第五台同你相遇咯噃。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沙德尔会在今日黄昏最接近香港。除非沙德尔采取较接近香港的路径移动或者显著增强，今日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社署劝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者家人到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的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者包括庇护工场、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以及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但社署说，各中心在其正常办公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市民可以先同中心或者服务单位联络。美国总统大选最后一场电视辩论将会在本港时间朝早在田纳西州举行。白宫幕僚长梅多斯表示，早前确诊新型肺炎的总统特朗普在辩论前对病毒检测呈阴性。梅多斯表示，特朗普是在空军一号专机进行检测，结果为阴性。拜登的竞选团队表示，拜登的检测结果属阴性。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最高法院大法官巴雷特的提名，表决以12-0通过提名。民主党委员全数杯葛，以示不满在接近总统大选日提名表决，并且空凳上放上受影响人士的相片。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形容是美国的大日子。在司法委员会通过提名之后，预计下星期一会在全院就确认提名作最终表决，预计会得到通过。到时最高法院保守派法官的优势会扩大至6-3，预料会令到未来多项关键议题趋向保守方向发展。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62公里。在早上六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约530公里，即是在北纬17.7度、东经115.4度附近，预料会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南海中部。本港今日预测是吹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可有大浪同涌浪。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干燥，晚上有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可有大浪同涌浪。下周初大致天晴同干燥。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8%。三号强风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时间来到早上6:33，欢迎收听10月23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是刘国华和汪明熙。早晨，刘国华。 早晨，汪明熙。各位早晨。国泰停运港龙，原本属于港龙的航权要交回给政府，决定交给哪间航空公司接手营运。除了港龙母公司国泰，东海集团旗下的大湾区航空亦都有意申办，说如果拿到航权，就会优先聘请被裁减的港龙员工。这两间公司哪间机会大一点呢？一会可以听下学者的分析。 政府早前提出建议委托港大深圳医院为住在广东的医管局病人跟进诊症。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卢重茂接受我们访问时说，估计每名病人可以获得大约300多元的资助。有住在广州的港人就担心要自行转交病历资料，程序复杂，老人家未必识。留意阵间的特写环节。 本港連續三個月錄得通縮，上個月的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大幅下跌到2.2%，主要是